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儿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老朋友、青年作者，同时呢也是书评人何海涛先生。海涛你好。 哎，红九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跟书相关的话题。网络小说再次呢成为了热点，当然了，其实在年轻人当中啊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种习惯。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关于网络小说啊。其实随着网络小说飞速发展哈、读者对作者的要求呢是越来越苛刻了。一些流水账一样的小说可能也是渐渐没有了市场，读者呢也就不再看那样的小说了。取而代之的呢是更加稳定啊、文笔优秀、感情真挚的作品。其实仔细的读一读呢会发现很多的亮点，也会受到很多的启发，而且小说对读者的人生观会有一定的影响啊，包括世界观呀、就他们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格局跟高度的，并不是说我只是为了写而写的啊。关于网络小说的一些特点呢我们可以说一说。网络小说一般的小说形式有些不同，它比较宽松的文体使得内容呢包含很广泛，像刚才在第一节最后我跟海涛说的，像仙侠呀、玄幻呀、网游都市啊等等等等，你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是吧，这个就是正规小说不能包含的、容忍的小说一般都可以在网络上当成小说。这句话其实有点贬义，不能说正规小说，就传统小说不能包含的在网络上都可以表现啊。或者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什么叫网络小说， 其实就是没有通过正规的这个发行渠道在网络上首发。 对，网络上首发的小说就可以说网络小说嘛。 对 对, 对，因为像这种小说的话，其实你发现没有，就是说很多时候坐公交车也好啊，搭地铁也好啊、或者其他的借助于其他的交通，包括比如说高铁啊，大家对于一个都是属于低着头，拿着电话， 对， 要么上网要么看小说。 对，就是有的是看视频， 哎， 但是视频走流量嘛，对吧，有的呢没办法他就看小说。 所以我想就是说网络小说之所以前面冠网络两个字的话呢，一除了这个首发之外，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读者，当然首发是指对于这个作者而言了，其实对于读者而言的话，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这个网络，借助于现在的这种智能的终端，然后呢以这个更低的这种成本，比如说他可以不用去买书了， 对， 就可以获得他所需要的这种文学的这种种类。有因为有这样的这种网络或者硬件的蓬勃的发展，有这么大的这个阅读群体，反过来的话其实对我们的这个作者而言的话也是起了更大的这个推动促进的这种作用。 而且经过这十多年的一个培育啊，这波年轻人他们是愿意付费去看网络小说的。 哎，你一说付费的话我自己有印象，我有时候可能出差的时候我也会看小说连载，哎，看着看着哎，免费的没了，需要你去充值。但如果确实这个写得很精彩，那我觉得我为此买单，我也愿意。 我愿意啊，你包括我特别想看一个电影，我可能在视频网站上特别特别想看，有时候我一看，比方说这一部多少钱，或者一个月多少钱，没准我也会付费。 是， 当然那个是后话了啊，咱们先说回。 当然呢，这个遗憾的是呢，绝大多数的这个网络小说啊，是以快餐文学作为定义的。基本上都是情节冗长，很大一部分情节甚至不符合常理逻辑，有些情节还很虐，口水话多，结构这个枝枝蔓蔓，内容有时候相互还矛盾，可能他对于细节这种处理把握啊确实还是欠火候啊，缺乏经典之作。虽然也不乏有脱颖而出的这个杰作，但是很多网络写手写作的目的啊大部分是为了赚钱赚点击， 这使得网络小说具有很大的功利性，失去了文学性，所以这样就很难被传统的文学论文坛所这个认同。 其实造成的原因呢，咱可以列举一下。第一，网络小说写作成本比较低，从这个读者到作者都很容易获得呀。很多缺少文化修为的人呢，可能就大量的涌入了啊，就谁都可以写，你可以写，我也可以写，鱼龙混杂嘛。二是以字数多少为盈利模式，导致作者重量而不重质。确实有很多作者跟我说说，我任务是一天六千啊，一天六千字儿，必须是六千字儿，说达不到这个字数的话，可能他这个网站还会罚我钱啊。有的是这种模式啊，不是所有都是这种模式，就跟那个 Viewer 我今天必须拉多少单，要不然没奖励，是一个概念吧。 明白。 第三个呢，是作品大都是及时更新，而不是先写好再发表。读者催促作者更新，我有的那个读者呀还真的骂呀，你知道吗？你不更新他会骂你，所以他这个作者压力非常大，一般至少一天更新几千字儿啊，这样其实很难出经典，有时候就是小白文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读者大概是雅的东西看太多了，要看点俗的，是吧？那个雅俗共赏嘛，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也造成了他必须得俗点对于作者呢，其实也是一种考验啊。网络写手不容易啊，不容易。我记得有一次我主持一个活动，这边是传统写手大家，那边是网络这个富豪榜的前几名，他们互相是不理解的， 会不太认同， 不太认同的。比方说，他们就觉得他们的文字功力可能不够，说我自己没有去修改，就直接拿出来写成一个半成品，我是不会做的。那就相当于是让我不穿衣服就出去溜达， 嗯。 但是对于网络作者来讲，当时就火气很大呀，说我们没有办法，就刚才我说的那几个弊病，他这种模式就要求我们必须得一天写多少字儿。那如果让您一天写一万字儿，您能出经典吗？人说我出不了，但是没办法啊，这个规则是这样的。 对，可能还是因为不同的这个价值诉求，对于所谓好或者对于所谓的这个目标。有不同的理解。 你看啊，你作为一个网络写手要承受哪些压力？比方说你要忍受打击的能力，是吧？小说那不是一帆风顺的啊，你就连这个 JK 罗琳哈利波特写出来之后，那将近十家出版社都给他退稿的，是吧？如果你写完了之后没人点击，没人推荐，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呢，的确是一件非常无奈的事情。 对，而且你还得需要有规划力，如果只是凭着一时的灵感就把自己投入进去，最后产出的往往可能都是烂尾工程。所以写小说之前一定要做好全局的规划。 你还要有过硬的文笔。网络小说对于文笔要求可能确实不像传统小说那么精雕细琢啊，没那么严格，但也不是人人都可以胜任，你必须得有自己的语言风格跟语言特点，被人记住，它有记忆点才可以，是吧？你基本的文学素养还是必须的。 然后呢，你还得要有充分的想象力， 很重要。 网络小说的兴起使得小说的数量直线上升，而其中呢好作也层出不穷，所以要有充分的想象力，得要使人觉得耳目一新。 有的时候真的需要你去构建一个世界啊，属于你的世界。 对， 华千谷其实就是他自己构建了这样一个世界嘛，当然也是借鉴着古代的这种神话。当然如果你确实觉得写小说能给你自己带来快乐和乐趣，有能力，那不妨你也可以在网上写一写，对吧？这个成本很低的，对吧？靠的就是您的脑子还有您的时间。这几年呢，很多人在说 IP 啊，这个词儿呢在影视行业呢也是风靡一时，在这个图书圈也是被很多人认可。但是所谓 IP 呢，它其实就是知识产权的意思嘛，啊，就是拥有智慧的人，智慧所有权，也称为智力成果权。各种智力创造，其实它都被称作知识产权，比方文发明啊、文学啊、艺术啊，是吧？包括一些设计啊，都可以叫知识产权。这个词儿呢，应该是从2014年被广泛叫起来的，很多时候呢，也用于指代网络小说，是吧？ 与传统文学不同的是，网络文学呢更把读者当成消费者，对读者的心理需求把握更为准确啊。用他们的话来说呢，要让读者读起来感觉爽。根据不同的爽点设置，网络小说呢也可以分为若干不同的类型。 当然在网络小说中呢，首先按照性别进行分类，分成什么呢？男频和女频。什么是男频呢？就是男性阅读为主的频道。而女频的话呢，顾名思义就是女性阅读为主的频道。 对， 大致上呢，男频更侧重于玄幻热血，而女频的话呢更侧重于言情感性。男性读者的主要的爽点呢就在于女人、权力、事业、暴力。对男性而言呢，爽点在于， 对，他就是男人跟女人的这个爽点其实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对 对 女性呢这纯爱， 对 吧，感动、萌，是吧，就这些是他们的一个爽点。因此呢，典型男性的网络小说大致包括什么呢？比方说兵王类啊，修真类啊，还有都市暖流。这个咱们分别解释一下吧。啊， 好， 我先解释一下所谓什么叫兵王流啊。在好莱坞呢，香港电影当中，黑帮警匪都是一大题材。那在内地呢，其实有一些什么黑帮或者是一些警匪片呢，可能在电视或者电影当中很难见到啊。这一类呢，可能充满着这种打斗啊、暴力啊、制服啊，但是确实有一定的潜在读者啊，他们在网络上呢也是写了类似于这样的小文，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这是所谓刚才我提到的这种暴力、制服、打斗、热血这一类啊。它代表作是什么呢？ 代表作是《坏蛋是怎么修炼成的》。 嘿， 这个作品呢是网络作家六道撰写的小说啊，主人公叫谢文东，他是中国黑道第一人。故事讲述了谢文东从一个原本文弱、本分、听话、成绩优秀但被人欺负的好学生，成长为杀人不眨眼的这个黑社会老大的故事。小说后来被编成网剧，谢文东虽然被批评制作这个粗糙、故事拙劣，但却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 当然这一类它有一定的市场啊。当然我 对， 就是但有的时候反正也有一定的问题所在啊。比方说有一些在大荧幕上出现的我觉得还不错哈，比方说像我是特种兵啊，或者是战狼啊，就这类你看也是非常受欢迎，无论是在电视还是在网络上啊。接下来还有一类叫什么呢？叫修真流啊。修真流与女性趣味不同的是啊，自身成就和地位的提升更容易带来满足感跟幸福感。因此呢，以进阶升级为主要特征的修真流在男频小说中是尤为常见。在情节的设置呢，通常是坏人不断的挑衅，主角呢不断打脸，以满足作者的读者的这种爽感。狭义的修真流呢，是指主角依托中国特有的剑术、道术提高境界，通常伴有的是奇遇、宿命等元素。那现实创作中呢，无论是官场题材还是奇幻题材，都脱离不了打怪升级啊，提升阶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运用于奇幻世界，包括官场啊。这里面有代表作 叫《觉醒日》， 可以说一说这个。 对，小说讲述了一个叫冯斯的呆萌大学生，突然被卷进了一连串奇特凶险的世界中，从此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外表平平，却在面对邪恶势力时勇往直前，永不退缩。普通的男生经历磨难险阻，历游各种奇异之地，最终斩妖除魔，开启新的觉醒之日。冯斯呆萌却善良坚韧，最终成为背负神圣使命的斗士，满足了平凡人渴望逆袭成功的心理。还有类似的像哈利波特啊、龙族啊，都是这类小说的有力代表，而觉醒日则更具有现代感和真实性。 那你要这么说，射雕英雄传呀、笑傲江湖啊，也可以归为这一类，对吧？ 那是祖师级的作品了、 对，那金庸的作品了哈。还有一类呢，叫做暧昧流啊。对绝大多数男性来说呢，坐享其人之福，坐拥后宫佳丽，是吧？好像是一个不错的白日梦。 而擅长造梦的网络读物更是极佳的满足这一梦想的工具，它真是一个工具。因此在诸多小说当中，男主角一方面完成了称霸世界的梦想啊，一边呢是吧与这个春兰秋菊环飞燕瘦不重样的美女暧昧，半推半就的接受他们的仰慕与暗恋，是吧，也满足了一些人歪歪的梦想嘛。 对，代表作是回到明朝当王爷，哎，这本书我看过。 讲什么故事？ 故事主要讲述的是乌龙九世善人，这个叫邓少鹏，穿越回这个大明正德年间，与邪恶的京师八虎、江南四大才子、荒诞不经的正德皇帝、大陆王阳明、周旋的故事，其中里头有包括东厂、西厂、内厂、外廷， 嚯 啊，锦衣卫，还有他们的这个纷争，还有这个清除贪官、剿灭倭寇、驱逐这个这是灭都这个掌门、开海禁、移民西伯利亚等故事，这个是超乎了你的这个想象力啊。 嗯， 除开这个历史背景与任务铺排外，剧中还设置了出生于不同的这个阶层、个性与这个资容完全不同的十二名美女啊，比《鹿鼎记》还多啊。他们都对这个满腹诗文又这个略微痴傻的男主角死心塌地。 嗯，说了半天男性，咱说说女性吧。刚刚咱们提到女性呢，她的爽点呢可能是爱情啊，攀比，或者是公主病。对女性而言呢，就是网络读者的女性哈，爽点在于不由分说的优质爱情，跟同性之间的攀比，做被无限宠爱纵容的公主。所以呢，这里面女频啊，就是女性频道的小说，包括总裁文啊，对吧？爱上霸道总裁呗，还有各种斗文，比方说什么宫斗啊，是吧，职场斗啊，还有各类的宠文啊。不妨说一个霸道总裁吧， 因为这个词好像实际上也是比较流行啊， 流行。可以说霸道总裁文呢是经过读者喜好确定下来的一种新文体。比方说女性读者为主的红袖网吧，几乎全都是霸道总裁文，与男人征服世界、坐拥后千佳丽三千的梦想不同，大多数女人呢梦想是坐拥后宫三千佳丽的男人只爱我一个啊，也就是总裁只爱我啊。那、这个总裁文则是用以满足女性这种昏天黑地的白日梦。在这种小说当中，一定有个特别有钱、有权、有欲望、有众多女人簇拥的美男啊，因为各种机缘巧合与灰姑娘女主相遇啊，就此呢千金一掷为红颜，守身如玉为美人啊，为让这个总裁与灰姑娘遇上。这类故事常常伴有什么醉酒啊，是吧，这囚禁呐、什么巧夺、巧取豪夺呀，这些元素哈、这个反正这男主角就觉得他那么好，咋就爱我一个。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韩剧差不多了那种？ 哎，这就是都教授是吧，都教 是吧。当然代表作呢叫有生之年狭路相逢，他们沉默的吃饭，客气的应对，半底触底亲密，爱情是未明朗未暧昧的情侣未满，他与他是没有以后的，可是他到底还是贪恋了他偶尔的那一点点温柔。许莲珍因父亲的原因而牵连入狱，与身为警察的前男友叶英章分道扬镳，身为总裁的蒋正南为了稳固妹妹与叶连章的恋情，于是囚禁了从狱中释放的许莲珍，却因此产生了微妙的感情。故事的卖点就在于蒋正南对许莲珍霸道的占有，以及霸道的宠爱，以及一次次为许莲珍做出的霸道的牺牲。 当然还有斗文，战斗的斗，斗文，宫斗、宅斗、职场斗，女人的权力游戏，在男性的观众审美主导的文学时代呢，潮斗兴盛，而女性阅读趣味主导的网络小说当中呢，宫斗、宅斗、职场斗，它是显学，与男性的潮斗不同呢，女性的斗文接近于人际关系，属于小算计。在这些小说当中呢，女主角凭借聪明才智或者是什么超凡能力啊、复仇的意志啊。啊，在这个众狼环伺的环境中一枝独秀，收获了爱情与地位。 有一种后宫叫德妃，这是她的代表作啊。 嗯， 德妃出身包衣，从一个小宫女被封为答应常在、德嫔啊之类的，到最后到了皇太极， 哎不，什么皇太极皇太后了，不仅一路逆袭成为千古一帝康熙最宠爱的妃子，还是九龙夺嫡圣者雍正之母，历经了康熙雍正两朝，其中的跌宕起伏非其他普通后妃能比，几乎堪比这个清代著名的孝庄皇太后，非常具有传奇性和故事性。而这个传奇故事的关键是德妃的高能力高情商，她颜值不高，却凭忠心护主赢得军心，出身低微却因懂事贴心获孝庄太后言传身教。 这个最后还有一类呢，叫做宠溺文。这个有不少网络女性读者呀，做宠物便是人生梦想，这画引号的宠物哈，就是被一个有能力的男人像宠物一样养着，像温室中的小花朵啊，只用卖萌撒娇任性，做自己就够了。这就是宠溺文的市场所在，也是 YY 嘛，对吧？他也不虐也不卑，从头甜到尾，没泪点无伤害，最大特点就是女主怎么做男主都是无条件宠着。这类咱就不说了吧哈。反正网络小说它赢在什么呢，就是认真负责任的服务读者的爽点啊，我就是让你爽，生活当中实现不了的没问题，我帮您去实现。反正近年来改编自网络小说的青春片搅动了电影市场，偶像剧呢也是侵占了电影电视的荧屏。知名编剧王海玲曾经表示啊，在职业编剧那里，网络小说的创意水平绝大多数是垃圾。这句话呢，哎，也有点道理，但也有点偏颇。实际上，长期以来，网络小说处于非主流自然生长状态，完全开放着，由读者来确定收益，是吧？他有时候阅读你花费呀、啊，你写的不好，我就不愿意给你钱呀、啊，是吧？读者可以打赏，你写的好，我给你钱呀、啊。与读者形成了这种非常随时准时的互动关系，精准的互动关系。它这个网络小说的价值，也许啊，并不是在于创意、故事、文本内容。恰好在于文章类型以及火红的程度，精准反映了受众心理。这个与网络作家以及非职业编剧相比呢，职业编剧的思考技巧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很成熟，但是对于受众的研究可能是不准确的，甚至是一片空白的。所以呢，火红的网络作品类型也能够给这些编剧一些启示吧。啊，就是说你也不能说完全不考虑市场，就是因为有些东西可以不完全考虑市场，比方说你写传统小说的，你就写到自己爽为止 ，OK， 没问题。但你要说我这个东西还是希望把它拍成影视剧啊，或者拍成网剧啊，等等等等，那你必须还得研究一下市场，研究一下网络上这些人究竟爱看什么，是吧？ 对对。 好，那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所启示吧。非常感谢海涛，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再会了。 看看大伙儿合照，就你一个人没有笑，是我们装傻，还是你真的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我才懒得给你解药，反正你爱来这一套，不为爱情折腰，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你在想谁，想到睡不着，你应该觉得骄傲，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只是想睡个好觉。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灯来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情调。还会有人让你